继续《恶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呢度系《恶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我哋讲下啲 VTuber 咁啊，日本大家知好捻好捻多唔同嘅 VTuber 啦。咁除咗大家都识嗰啲类似偶像 Hololive 嗰啲啦嘅 VTuber 之外咧，咁啊仲有啲专门爆料啊，有啲专门去评时事啊嗰啲嘢嘅。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都几有朵嘅 VTuber 啦。先讲难买嚟嘅，所以有冇兴趣？就系专门讲八卦。有啲似我哋嘅老老实实，不过我哋讲咧就基于事实。如果系臆测，我哋会话你听，我哋系臆测或者系推断噶嘛。呢条友仔咧，系佢系一个 Vtuber， 但系佢又讲 Vtuber 嘅八卦，然后嗰啲八卦咧，基本上系通灵嚟嘅。大家知唔知咩叫通灵啊？我姑且当你唔知咁讲啦。通灵嘅意思咧，即系咧，好似问米咁，问到当事人，讲到似层层咁。啊，我喺下边好痛苦啊！你快啲烧多啲金银衣纸俾我啦！即系嗰啲问米嗰啲啊，嗰、那个程度，我觉得问米颇都可信过佢嘅。但系呢条友仔咧，系专门系抹黑造谣嘅，讲到好耸人听闻啊！我哋之前讲 Vtuber 啲八卦嗰时，偶不尔都会有睇有少少呢啲嘢，因为我本人唔系好中意嘅，所以就都系睇得少少嘅啫。咁啊，结果今次咧，佢终于上山火终于苦啦。YouTube 入边有个版权申索系统。即系咧，如果你用咗人哋嘅素材嘅话咧，对方有三个选择嘅，一可以 ignore 佢，二佢可以将个盈利归翻到自己。咁通常系用呢前两者嘅。第三你可以俾个版权警告俾佢，一个 channel 累积三个版权申索就会直接收皮，成个删 channel， 所以系好重嘅罚则嚟嘅。所以一般嚟讲咧，都唔会去到呢个程度嘅，通常系要求对方下架或者系盈利归自己咁就算噶啦。通常嘅情况下咧，会咁样做就系要做死佢噶啦。结果就连食咗可拉拉15次版权警告，救你死5次。 哇！ 呢个就 YouTube 嘅积弊嚟嘅，一路俾人为人诟病嘅，老老实实。就系、是、其实呢个已经系好严格啦嘛，三次版权警告就收你皮噶嘛。但系佢点样计三次嘅咧？你每一条片都可以计一次。二好多时咧，话你有侵权啦，就唔止一段片噶啦嘛。佢系几多段片就几多个，所以你只要有三段片，你就可以收得皮噶啦。正常嚟讲，你会认为就系、是、你俾三次机会佢，呢次犯咗，俾人警告过啦，咁下不为例啊，下次唔好啦。你第二次都系咁，咁啊好严重警告啦，第一次警告，第二次严重警告，严重警告完都你都唔系，咁啊第三次咁啊勾你，先系大家正常谂嘅所谓警告嚟啊嘛，呢、这个先叫警告噶嘛。但系 YouTube 嘅做法咧就系、是。第一、第二、第三次警告，拜拜，直接系咁啊，同啲黑警无预警开枪一样噶。 三好球出局。 系啊，所以呢方面就一路都为人诟病噶啦。不过都因为咁咧，所以通常警告咧就比较客气少少嘅。即系譬如佢自己爆噶，佢之前彩虹社，因为佢其实 VTuber 界嗰啲抹黑系做唔少噶啦，彩虹社都屌过佢嘅，但系彩虹社刚初系掉咗两个版权申索俾佢，即是话咧嗱，两足够啦，你唔好再乱嚟啦。但系佢依然系唔识反省啦，咁佢依然顾我继续做完抹黑，继续讲埋啲嘢。因为我系好少见一个 Vtuber 俾人 ban account， 然后系冇任何一个人帮佢讲说话，全世界都系屌的。因为当初我揾资料的时候咧，即系讲揾其他 Vtuber 新闻嘅资料嗰阵时啊，系舐过佢嘢噶，佢啲咁嘅通灵嘢啊，系有人匿名引用嗰啲抹黑料，所以结果就都。全世界都叫好啦，咁佢就话佢会转咗去陶奇嗰边，我唔知嗰边个版权申诉系如何，但系我觉得 Hololive 应该会追引住佢嚟打啦。你咁样佢不断，因为基本上而家最红就 Hololive 啦，佢有一半以上都系以佢嘅去赚捐献啦吓，所以就全世界都讲佢大难死噶啦咁样。 好啦，咁另一单就难得地竟然系有社会新闻咯喺我哋嗰度就。 呢单嘢就好多人话佢抵死，我嗱先唔讲佢本人做嘢作事行风如何。老实讲，一开始嗰阵时就好卵大镬噶，咩新闻点样报呢 ？LOL 前世界冠军竞全反毒，好卵惊噶咁嘅，啊咁卵大镬， 反毒哦， 系啊，跟住睇清楚，大麻烟弹，屌， 哦大麻炸超， 第一唔系大麻，系大麻烟弹， 哦。 即系而家嗰啲加热烟啊，嗰啲电子烟嗰啲嘢啊，有部分系整咗啲大麻烟油落去啊。我唔记得嗰种成分叫乜春啦。理论上你可以视为一个提纯咗嘅大麻，甚至系如果你话怼草同怼佢边个安全啲，一定系呢啲油安全啲嘅，通常都系。 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大麻喺全世界有啲地方合法，有啲地方唔合法噶嘛。但系唔系一条线扎低噶嘛，有啲部分咧，譬如话医疗用可以，娱乐用唔可以。咁啊，娱乐用有啲就系话大麻制品可以，你大麻本体唔可以，有咁样嘅分类嘅。而家讲嘅仲系最轻佢最轻强最轻强。即是话最接近合法入边最管得最严，其中一样就系佢咁嘅佢，即系点啊？即系只要大麻系合法的国家或者美国就唔同州唔同规矩，大家知噶啦。都好啦，呢样嘢系最捻最捻最捻轻骑一样嘢嚟。我先唔讲大麻都好多国家系合法噶啦。 不过好难讲嘅，有时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唔知佢因为有时你话我拍得好轻，屌有国家可能判坐廿年或者坐死刑添。呢样就唔知啦，台湾就 系啦。咁台湾嘅情况咧就系绝对禁止，而且系罚到好严嘅，因为佢个法例好旧啊，所以咧理论上反海洛因同反大麻系同一条法例嚟嘅。咁你去到法庭，咁当然系海洛因会判重啲啦。咁但系佢都系用同一条法律去告佢嘅，所以理论上都系好大镬嘅。咁但系件事本身系好轻骑嘅，老老实实。而且佢告佢嘅贩毒，因为同香港一样情况啦，单纯持有同埋自己食嘅话咧系合法嘅。咁佢嘅律师就话佢只不过系持有啫， 自用 系啦，即系佢就话佢系单纯持有，佢唔敢话自用，因为佢宣称自用，然后俾人周到，实际上你系卖嘅话咧，就系、是、作假证供啊、老房啊嗰类嘢噶啦。咁佢就话我只系单纯持有啫，呢、这个嘢后边潜台词可以话我都未攞出嚟卖，亦都可以话喂我自己食嘅。佢而家暂时费事都上个庭打嘢，所以佢而家嘅讲法就系我只系单纯持有。而且佢就唔系直接俾人告咗过嚟，其实就系应该佢上线俾人捉咗。然后咁啊，通常就会见到搵到啲下线名单噶嘛，咁佢就系其中一个下线咁解啫。然后就第一样就转弯图。阿 Toys 俾人告贩毒，第一时间唔系走去关心佢，而系去统神嗰度，即系因为佢之前同阿统神嘈到好劲啊嘛，系讲紧系有你冇我嗰一个程度嗰只嚟嘅，但系单嘢就太八卦呢度唔讲啦，即系大家就走去佢讲啊，统神系佢啊，你原来你神早已经睇清楚呢条系真系贩毒嘅，即系讲笑咁讲啦，因为基本上统神都系俾人牢狱嘅对象嚟嘅，佢两个都系前电竞选手，而家跟住开始做啲直播啊娱乐相关嘅事业嘅，其实都几八卦下件事已经系，咁啊就睇一睇啦，咁啱啱讲完东北方轮廓啦，就开始讲啲北方轮廓同东北啦，叫做日本。咁啊，几间 figure 厂，包括呢个海洋堂，呢、这个唔识读啊 ，Vertus 咪 Good Smile 啊，仲有好微笑，都三间都前后脚讲，因为呢个中国限电，呢只中国限电呢样嘢，应该大家知啦吓。咁所以佢哋嘅制作会延后，咁相信咧就唔止呢三间嘅，只不过大家系认定唔认咁解嘅啫。所以咧，我相信啊，应该系其他 figure 厂、玩具厂嗰类嘢，全部捻部都会濑晒嘢噶啦。因为佢而家停电系停得好严重嘅，视乎喺边个地区啦。如果系东北嘅话，就更加大镬啲啦。广州已经同你讲紧，好似开三限四啊，即系一个礼拜入边有四日停电，三日俾电你。不过调翻转讲啦，当年嘅经验就系咁捻大间厂，唔怪你自己自备发电机啦。呢三间以外其他厂，可能系佢都系濑咗嘢，又或者系佢哋系有自备发电机嘅，因为当年嗰边系自己有发电机，你市电嚟咪用市电咯，你市电唔嚟咪用翻自己柴油发电咯。因为佢哋应该系啲当地嗰啲厂，唔系佢哋直接开噶嘛，呢啲都系佢都系委托嚟嘅啫嘛。咁唔知系佢哋乘机赖数啊，定系佢哋真系冇搞自己嘅发电机之类，我唔知，因为每间厂都有自己嘅问题嘅。咁啊，所以除咗 Bandai 之外。应该除了 Bandai 的跟趴之外，其他都应该会有类似咁嘅状况噶啦。大家记得啦，呢、这个 Bandai 系好自我咁讲嘛，所有跟趴都系正光产噶嘛。但系嗱，先讲下 Bandai 自己都濑咗嘢噶，佢啲大陆制嗰啲嘢都系延迟咗发售噶。咁啊，因为而家 ACG 产品好多都系中国做嘅，咁我谂呢样嘢都会濑到大家啦，但系就濑唔到我，因为你只要冇钱买就唔关你事嘅啲嘢。 我唔系算啦，呢样嘢就有份就呢样，我一政治听套租就算啦。好，下一单， 跟住嗰单都系啲东北北嘅邻国同中国相关嘅事啊。不过最冇咁东少啦，就系、是、呢个韩国。咁啊，南韩一个都几大下嘅动漫小说《Shin Fly Dead》嘅平台就同腾讯合作，咁佢就腾讯乜都未讲噶。 定系台下讲咗我唔知啦。总之佢就调翻转就系、是，佢唔系话你喺上边啲内容我要审查你，佢唔系讲呢样嘢，系我系建议各位作者自行审查自己嘅社交媒体有冇讲咗啲中国会唔高兴的说话。 啊 大概是咁嘅意思啦吓，即系大家知道而家呢个年代，你自己 Facebook 又好咩都好，入边讲两句嘢，俾啲小粉红挖出嚟，就又抵制你又成噶嘛，咁即系唔知佢会点咯。佢而家就系、是、跪定先咯，可以叫做咁啊。佢咁样嘅跪定先嘅做法咧，就咪惹起大家不满啦。咁就话喂，大佬，人哋都未出声，咁你唔单止审查自己平台，因为佢原本佢自己行得好地地噶，佢而家合作之后咧，我唔知佢会唔会审查自己平台，应该都会噶啦。你仲要审查埋个作者自己啲嘢，咁啊，结果俾啲韩国佬真系屌鸠佢，因为自从之前几单反韩事件之后啊，其实啲韩国佬咧都系好唔爽啲中国人噶啦，已经系、个平台KAKAO， 我唔知韩文系咪应该读到卡我话，呢个平台就话，唔系嘅，我只不过系佢哋有啲咁嘅嘢，各位留意一下，即系啲小粉红会咁样少去烧，啊，中国政府有咁嘅相关限制，我提一提醒你有这么回事啫，即系我唔知佢真心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跪两次咯吓，即系呢啲嘢我哋一路都提噶啦，你跪两次，只会两边都得失嘅啫，不过可能韩国呢方面嘅经验比较少啦吓，咁啊， 唔知咧韩国就。 跟住就系我哋讲正北方相关嘅事件啦， 最烧国产嘢啦，所以烧到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国产，不算啦，大家睇睇点睇啦。 咁完全系国产嚟嘅，虽然抄。 你喺美国系咪唔会将佢叫做国产咯？就 OK 啦。咁啊好啦，咁啊 TGSS 我哋录音期间嘅举行中啦，我哋讲北京有个会议，喺个九月廿四到廿六号开嘅，咁就 北京国际游戏创新大会，咁就九月廿四至九月廿六号嘅，其实简单讲嘅就咩？中国游戏道德规管大会。 呢度咧本来就系一啲维维维啊，所谓论坛，中国系好中意开呢啲咁嘅论坛噶，啲个网络自由大会论坛咁，我谂紧吓，中国讲网络自由，即系类似啲乜嘢嚟 嘅啫，即系废话嚟嘅，成日都系讲喺度讲废话， 系本来就系废噏嚟嘅，咁啊，但系佢入边啲废噏就太恐怖，所以就大家攞出嚟睇一睇，即系点解大家会留意嘅就系、是、个主讲者之一啦，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即系总之就系啲官方相关人物啦，就系、是、我哋之前其实咩限游戏令啊嗰啲嘢，全部都系中宣部做噶嘛，咁理论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就系中宣部斜下嘅旗下嚟嘅，当然啦，佢真系真正讲嘢系呢个咩啊？中国音素协第一副理事长，即系我谂大家未听过呢个组织嘅，你直接就当睇一个中国游戏界嘅老屎忽一件啦。即系喺游戏做咗好耐，游戏开发好多年噶啦。咁佢就总结咗好多嘢，话我哋要如何那样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嗰啲咩防沉迷啊、整风嗰啲嘢咧，就呢度入边都有提一次嘅。不过重点唔喺呢度，而系佢边管道好细嘅，佢系。即系包括咗之前好官腔嗰部分佢有，而最大话嗰啲咩咧？佢真系喺游戏开发度识熟悉游戏开发嘅，所以佢噏出嚟啲嘢啦。其实我觉得系好精准咁形容紧而家中国游戏开发情况嘅。有部分的确系点讲啊？走火入魔啦，或者叫做即系，但系你系咪应该要管制咧？譬如好简单。啲咩金钱至上，互相去攀比啊！因为充值型嘅 online game 或者双城市 online game， 其实好多时都会挑动啲玩家之间个比拼心理啊！你想赢个对面啊嘛，咁你过嚟充值买强力武器打赢佢啦，即系好多时会咁样做。嗱，先讲系全世界都咁样做嘅，差在有几明显，同埋就食相有几难睇嘅啫。咁但系佢认为呢个系问题，而且要准备要监管之如此类。仲有啲咧，其实就全世界都会讲噶啦，个机率问题。中国其实好耐之前已经立咗法噶啦，你唔准有机率性嘅嘢啊。但系佢入边系扬灰阴违啦，你有张能够有人低，即系话其实中国理论上系唔准抽蛋噶，理论上。 理论咯， 系啊，理论上啊，实际上就大家知道啦。其实个规矩同欧盟好相似啊，就系你要标明机率，同埋要有保底。欧盟有冇保底要求？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欧盟 好似冇保底， 啊、但系佢欧盟系已经讲到明，涉及机率嘅，你一定要讲个机率系几多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德政嚟，老实讲。仲有啲文化问题啦，即系但系有啲系好牵涉好政治正确嘅，即系譬如话呢、這个咩淡化历史啊、历史虚无主义啊嗰类嘢，我谂大家应该听过唔少噶啦。如果你冇听过，你都唔识咗你嘅。你知头嗰啲限娱令嗰啲咩娘炮文化嗰啲，全部有晒喺度。跟住话譬如话你话喺扭曲历史嗰啲嘢， 即系讲你鸠嘢啦， 讲你湿鸠嘢啦。但系如果佢入边所噏嘅嘢，中国游戏我谂 99.95% 都应该会收晒皮噶咯。 当然啦，我唔知佢呢啲所谓嘅要整改到底系去到咩地步。如果系全部一点都不能碰的话咧，应该全部收晒皮噶啦。咁啊，本来咧呢类嘢咧，大家去有时会一笑置之嘅。但系而家有两个好严重嘅问题。第一就系、是、呢个算系官方的嘢，就唔似之前咧，以前有啲总系有啲人嘈噶嘛，唔系嗰啲。咁啊，会唔会日后变成整改方向啦？有机会，只系而家唔敢讲冇嘅可能。我哋之前提过，有啲嘢系只系提一提嘅啫。但系日后真系最真成日真。第二就系咧，当初你仲系讲紧外行管内行嗰阵时咧，你都仲有得走盏，你都可以阳奉阴违，因为对方唔识噶嘛，你可以恰鸠佢唔识啊。就你话唔得，咁我哋谂办法去走盏啊。有得改啊嘛。问题就系而家做嘢嘅就系识游戏嘅人，咁啊大镬好捻多啊。即系点讲啊？我唔系好想用政治嚟做比喻，但我真系只系谂到香港电台嘅例子，就系、是、你搵个官过嚟管香港电台咧，你系管唔到咁细嘅。但系你入面有人去做大路党嘅话咧，就唔同啦。咁、佢就知道边啲地方要管，边啲地方要点样去管，有边啲地方会俾人走盏。啊，咁啊，而家有啲熟嘅人走去搞，咁我谂紧啊，仲想话文化输出啊？你输条捻毛啦，你即系 诶，重点系喺文化输出之前，你搞乱电力输出先讲咯。 呢个一定要剪出嚟，呢、這个一定要剪出嚟，即系。 就电你都未有讲，你讲文化啫，系玩 sell 啲啊嘛。好啦，有另一单就系、 是、咁你讲电咧，我就要讲单几得意嘅事啊。咁啊，呢个虽然呢个系 TGS 相关嘅，咁我提少少。佢又系一个台湾嘅游戏，咁啊二次玉话，咁啊详细我哋喺 TGS 嗰边先讲啦。咁啊提上啲咩咧？就系、是、结果啲消防员又去炸富平啦，大家明啦啦，呢啲老规矩嚟噶，呢啲富平炸弹。但系今次就唔砌炸得喐嘅，即系咁啊，我谂紧。是不是你哋冇电？ 冇电都要炸， 冇电冇信号，点样去扶平炸弹啊？就所以净系讲呢句啫，咁啊。 唔系，亦都即系顺带炒一个就系，之前啲人中国咪好强调自己个个电子支付系统嘅，而家你扶条毛咯。 啊，你扶条捻毛啦。 系啦。 咁啊，嗱，咁啊，啱啱讲啲整改游戏入边咧，大家第一样谂嘅就系、是，有部分游戏就一定即刻直接濑嘢噶啦，因为佢系点样批评嗰句啊，南 B 逼南韩先。元神我哋都有份嘅，元神自己未俾人管之前咧，就先自己半自爆啦，都唔算真系好严重嘅，但系少少严上啦。但系照翻转系主要喺欧美嗰边咯。元神都好耐冇提到佢啦，其实今次佢就一周年，佢唔讲唔觉，原来已经一周年啦。咁佢就一周年庆，正常大家都知啦吓，啲游戏咁样一周年，通常就系、是大手笔送呢数路啊。抌钱搞广告啊，诸如此类噶嘛，通常都咁样做噶嘛。咁佢后者有做嘅，佢系好捻大手笔咁喺 Twitter 度买啲 tag 啦。你可以俾钱俾 Twitter 买某个 tag 后面会加张图，作为一个宣传手法嚟嘅。咁佢系旗下所有角色嘅相关 tag 全部买晒，因为佢几十个角色加埋，估计呢嚿嘢最少都使咗几千万港币。净系俾 Twitter 啫。咁但系与呢个咁嘅。大手笔抌钱买广告之余，咁大家正常谂住系我哋用 CY game 嗰啲嚟做例子啊。今年一周年 ，One World 六周年、七周年嗰阵时啊，送嘢送得好捻好噶嘛。正常我哋见开玩嗰啲生日都系啊嘛。佢送系乜嘢啊？一百石喺原神入边啦，系连一抽都唔到。 佢系挑战紧FGO 送一辉石嗰个纪录啊。 而且仲要抽。佢系挑战成功咗啦。佢系抽意思系唔系所有玩家都有。佢系配备俾一千个玩家，我谂紧你系唔记得咗自己只 game 有几多个玩家噶？一千个玩家，喂，六合彩容易中啲嘅， 系咪真系？即系咁少就可以送把捻啊？ 点话声咁啊？你几百万个 又最高收入啊？诸如此类 K 卡嘢 啊！而且调翻转，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呢啲 game 内嘢系冇错，佢最终会有个涟漪效应，会令你货金货少咗啲啲嘅。咁但系呢啲唔使你自己揞出嚟嘅嘢，就唔该你豪爽少少啦，系咪先？你 game 内货币啫嘛，而且大家攞完之后就即刻抽噶啦，已经系你左手嚟右手袋啫嘛，即系咁啊！结果啊，俾人屌捻到开花。喂，人哋一周年送一百抽，你一周年送一百尺，一百石一抽都冇啊！屌啦声，仲要过一百石，我要中都要抽，仲要唔高机率噶啫。 超越咗啊！超越咗 一辉石嘅纪录咯， 绝对赢咗一辉石，最少系每人都有啊。 系啊。而且佢玩完玩近噶嘛，佢攞嚟玩嚟挞噶嘛，玩完之后第二个之后佢送一堆嘢嘛，但系呢个似乎唔系咯。 啊，结果俾人屌到开花，我谂紧，喂，元神你唔使搞到咁啊， 唔使漏屌， 即系前世未俾人屌过，即系漏屌喎。咁结果佢Google Pay 嘅评价由4.3星，我唔明点解啲日日有4.3星噶，降到得翻2星。 大部分嘅评价都系，如果有零星，我会俾零星落去。 嗯， 大家明啦，即系佢哋点样勒咗人哋，自己勒咗你自己啲玩家，仲要喺呢个骨折眼上面， 嗯、 即系随时听日你就俾人拉闸封铺嘅情况之下去做啲咁嘅嘢，真系 无谓啦， 即系戆捻鸠嘅咁就好啦。 好啦，咁最后一单其实咧就 系、 是、 系我捻鸠，不过嗰个笑点比较多。 首先就系网易嘅，就所有将所有抽卡举评分就由英文变咗做中文。咁咧就以前咧就我哋通常叫 SSR、SR 啊、R 啊咁样。咁佢改咗做咩咧？极二优良普五级。 应该系二级系高少少，因为佢本来佢一开始系有 N 到 SSR， 咁后屘你知有啲 game 咧，后屘通货膨胀咧、嗯，最高级都唔算，做唔起有啦，咁佢要再出咗个 SSS 系啦，咁佢有啲叫 UR 啦吓，咁佢呢入边咧就出咗个 SP 级，咁嗰个就叫二，即系其实咧老老实实啦，嗱，因为佢嗰只系阴阳师啊，阴阳师咧以嗰只游戏嘅调性咧。其实你改用中文嘅又的确系 O K 嘅，只系本来，但系个时间点就大家知道佢唔系为咗中国特色，唔系为咗咩啦，纯粹因为俾人屌啦，要整改啦。因为我哋新闻有提过17年左右嘅事嚟噶啦，已经系有屌过，系话佢入边有英文外语啊，当局系有管过，后屘唔知点样，最终系冇咗回事咁滞嘅。我咪话，所以咪话咯，外行人管外行人啦，好容易俾人被规咗啊。 嗯， 但系今次咧就唔知佢系闻到阵糯味啊，定系点样啦？咁啊，佢话为咗配合中央政策，咁都系俾人约谈过，因为之前我哋上个礼拜新闻就提过啦，佢俾啲官方真系约谈几间嘢，俾官方约谈过啊嘛。咁入边倾咗乜嘢我唔知道，咁啊会唔会包括埋呢啲嘢咧？可能有关嘅。咁佢就将啲嘢全部变晒上去。咁啊，搞笑唔喺度，搞笑系乜嘢啦？跟住就网上面就会出现咗一大扎改图。就是如果这游戏一直外文都不可以出现的话会怎样算、嗯、即我记得最搞笑的是 Lovelight 的例子、那个是网友讲头来的不是真的。即你打完之后他最终会出现呼根部的嘛、 嗯、 他就叫做压根而没一点漏。即啲分数又是因为不够位呢就是变成大概1000多万分咯。因为正常你啲数字嘅话，你可以出十位数都好啦，都唔系问题噶嘛。但系中文字你知几咁占位噶啦，佢、 嗯、 出唔晒，咁啊所以就变成大概千几万分，即系好捻搞笑啊！ 唔系，不过呢个就咧睇喺个咩SSR 嗰个简称就系、是，有人一个谂法就系、是，点解咁似恐怖奥林匹克嗰啲评分嘅？嗱，所以恐怖奥林匹克就系将啲女角恐怖由大至小，由左至右顺序排，然后仲有啲咩？比如啲咩豪魔爆巨斗富美风彭并红贫苏眉削毛 即系因为其实有时都日本会咁样玩嘅，就一个汉字去表达咗嘅嘢，因为系当梗咁样做啦吓。但系呢度入边咧，就其实你可以话异曲同工，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咁就啲网上啲改图你见到唔少，就系啲几搞笑啊。就系假设只 game 通常都英文啦、啊嗯、，HP 啊、MP 啊嗰啲嘢，我哋又系几年前嚟过啦。不过我都唔建议各位走去搵翻几年前嘅嘢啦。都有提过啲 HP 咁点算啊？通常就叫生命值啦吓。咁、啊、但系咧，你最惨就系乜嘢咧？如果你做过开发，你就知噶啦。你原本净系写住。SP 两粒英文字嘅 UI 啊，你要将佢扩充变咗中文字嘅话咧，系好捻痛苦嘅事嚟嘅。 嗯， 你成个界面要重新执过噶，而且尤其是手机嘅空间寸金尺土咯。 嗯， 啲字又唔可以太细，你太细你会睇唔清楚。但你又要塞咁多字落去嘅话咧，系好痛苦嘅事嘅。所以有时写英文咧系逼不得已嘅事嚟嘅。佢唔系想特别想中意觉得英文潮啲，系佢哋真系放唔到咁大就中文字。 嗯。 我相信往后一定系会越改越戆鸠越盛嘅，所以就系之前啱啱都噏过噶啦，文化输出你输条卵毛啦你，你个业界唔俾人打残都已经可以开心不庆祝啦，咁就 再嗰句啦，你喺输你搞掂你啲电先讲，电都冇跳。 所谓搬起石头抌几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就系咁样啦，即系你嫌你自己啲产业死得唔紧够咯，老老实实好啦，咁、 好啦， 咁今个礼拜都 差唔多啦。 啲今个礼拜都有戇鳩嘢都講得有夠多啦，咁啊， 冇乜重要嘢，但唔係係好多嘢講，但係中年冇重要嘅， 都戇鳩搞笑嘢多。 係咩？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睇下 TS 有冇咩比较重要講呢？講嚟講，我睇 TS 睇咗两三日都係淨係得 Monster 電腦版啫。 啊，因为我哋录音的时候未开 TS， 所以我哋要等佢完咗先一次我講，咁啊好啦。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